今日我本来是想同大家讲一篇道，是叫做《天堂的生活会无聊吗》？就是我会是意图来到是证明俾大家睇，天堂的生活其实是多姿多彩，绝对是不会无聊。结果我喺度諗题材嘅时候，越諗就越多题材。如果我今日喺呢度讲呢篇道嘅时候，我相信是讲两个钟头我都讲唔完。所以我最后是将这篇道分开两次来到讲，今日是会同大家讲天堂的日常生活是会怎样，是比较一些含蓄，比较一些是正规庄严我们每日都会做的事。下个礼拜才会同大家讲天堂的生活为什么是不会无聊。如果我是諗咗咁多嘅题材，一篇道係要分开两次讲嘅话，已经就係一个好好嘅证明，将来喺度天堂嘅生活係绝对唔会无聊。我哋一齐嚟睇睇喺天堂我哋日常嘅生活係会做啲乜嘢。今日会同大家睇係四点。第一点係敬拜嘅生活。我哋知道我哋信徒敬拜係非常非常之嘅重要，所以一定係要讲敬拜。第二点是在天堂侍奉神的生活。第三点是统治的生活。我们将会是和耶稣基督一起掌权，一起来到是统治。第四点我会讲到是安息的生活。这个安息可能和大家想象中的安息是有少少不同。等阵我会是解释。我们先看看第一点，敬拜的生活。敬拜的生活是非常非常之重要。在约翰福音的四章二十三节，经文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诚实敬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要我们用心灵用诚实来到敬拜他。现在在世上很多时候我们都想用心灵诚实来到敬拜，但是都不能够专一。相信我哋而家就算坐喺度教会入面，相信喺网上同我哋一齐参加敬拜嘅弟兄姊妹都唔能够完全系专心咁样嚟到敬拜，可能有时我哋会諗起第啲事。将来去到天堂，我哋就真系能够专心咁嚟到系敬拜。腓立比书嘅三章三节亦都话，因为真受割礼嘅乃是我们这以神嘅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将来去到天堂，我哋唔系单单靠住肉体嚟到敬拜，我哋真系能够系用心灵诚实嚟到系敬拜神。而家我哋喺地上，神同埋耶稣基督喺天上，我哋要仰望神，要仰望耶稣基督。将来我哋去到天上，我哋唔需要再仰望，我哋会不断咁倾慕耶稣基督，不断咁倾慕神。我哋会不断咁敬拜，永远咁敬拜。你话点解敬拜咁重要？你睇下喺启示录入面，使徒约翰上到去天堂，他见到每次见到天堂的情形，都是见到有敬拜的情景。例如在树启示录的四章、五章、七章、十一章、十五章、十九章、二十一章、二十二章，讲到我气都喘埋。我们见到在天堂的情形就是充满了敬拜。将来我们去到天堂会不断的敬拜，不断的赞美，不断的歌颂神。其实我们见到神真是很恩待我们，每逢神所爱的人，他都会给他们见到天堂的情形。但以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但以理书，我们知道但以理被称为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的九章二十三节、十章十一节和十九节都有讲到他是大蒙眷爱，神是很眷爱他的。所以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他见到天上的情形，他见到紧固常在者，就是见到神。另外一位就是保罗。我相信耶稣基督是很爱保罗，所以在大马色的路上亲自跟保罗来到相见，亦都亲自教导保罗。 而喺度哥林多后书嘅十二章，我哋见到保罗系见到天上嘅情形，佢见到三层天系点样。另外一位就系写启示录嘅使徒约翰。嗱，我哋知道喺圣经入边话俾我哋听，约翰系耶稣基督所喜爱嘅门徒。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嘅时候，系将妈妈玛利亚系托俾约翰。嗱，我哋见到约翰真系耶稣基督所喜爱嘅门徒。而当约翰系写紧启示录嘅时候，佢正系喺度拔摩岛，佢被放逐去拔摩岛。嗱，我相信当时嘅环境好恶劣，约翰嘅年纪都已经好大。所以神是差派天使带领他上到天堂，能够见到天堂的情形，来到是鼓励他。我们都是一样，所有神的所爱的儿女，我们所有基督徒都有一日能够见到天堂的情形，因为神爱我们。我们见到天使带了使徒约翰去天堂，来到是看启示录的四章一节话俾我哋听，此后我观看见天上的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天使带领约翰去到天堂，见到天堂的情形。跟住在第四章至到第七章，我哋见到天堂的情形，天堂的敬拜的情形越来越隆重，天堂敬拜的人数越来越多，我们见到天堂赞美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我们先看看敬拜的人数，在说第四章说，在神的宝座面前是有24位长老。24位长老，我跟大家讲过，就是代表教会，就是代表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我们是有祭司的身份。我亦都讲过，地上的敬拜是反映出天上的敬拜。以前昔日在圣殿里面有24班次的祭司，是大卫所设立，所以将来在天上我们有24位长老。我们见到是有连带的关系，我们是有祭司的身份，我们是24位长老。在神的宝座面前亦都有四活物，就是天使。这个是第四章。去到第五章，我们见到人数增加了，除了是24位长老和四活物，还有千千万万的天使。这个在启示录的五章十一节。去到第七章呢，人数更加多了，除了24位长老、四活物和天使，还有无数的白衣人，启示录的七章九节。白衣人是谁啊？不是讲紧香港元朗的白衣人，这里所讲的是圣经有解释，说是那些在大灾难七年大灾难的期间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干净的人，所以他们是穿着白衣，在宝座的面前拿起棕树的树枝来到是歌颂神。不单止人数是越来越多，赞美的内容亦都越来越丰富。在启示录的第四章讲到24位长老俯伏在神的面前，将冠冕放在宝座的前面，然后他们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如果我们留意的话，这里是有三重的赞美，荣耀尊贵权柄。去到第五章变成了是四重的赞美，经文说，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柄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重的赞美，颂赞尊贵荣耀和权柄。去到第七章，好像是将三重赞美和四重的赞美加在一起，变成了七重的赞美。白衣人大声说， 愿救恩归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与羔羊。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七重的赞美，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不单止人数越来越多，不单止赞美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敬拜的对象亦都越来越明显。在第四章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没有说是哪位，可以在三位一体的神当中的其中两位，亦都可以是其中的一位，主是神。但是去到第五章我们见到比较清楚了，说在坐在宝座上的同埋羔羊有两位，坐在宝座上没有说是哪个，但是羔羊就很清楚了，是耶稣基督。去到第七章就更加明显了，是坐在宝座上的神和羔羊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是三位一体的两位，父和耶稣基督。我们见到天上敬拜的情形由四章去到七章越来越隆重，人数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丰富，这个是去到启示录的第七章。将来我们去到天堂将会是更加的隆重，内容更加丰富，人数更加的多。弟兄姊妹，你们向不向往将来敬拜的情景？我就非常非常之的向往。在启示录的十一章十五节说我们不单止敬拜，经文说在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不单止是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要作王，我们要和主一起来到是作王。其实我们讲完了敬拜，我们在天堂还有两个工作是和我们的身份是有关。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身份是祭司亦都是君王。在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有君王的地位，我们是有祭司的身份。这个是很特别的身份。在这里圣经里面只有三类人是有君尊、有君王的身份和祭司的身份。第一位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王，很清楚，耶稣基督亦都是我们的大祭司，在神的面前来都是代表我们。还有第二类呢，就是在旧约在创世纪的十四章讲到麦基洗德，麦基洗德他是王，他是撒冷王，但是他亦都有祭司的身份。第三类呢，好有福分，是我们的基督徒，我们所有基督徒都是有君王和有祭司的身份。很可惜有很多的神学家都将旧约和新约的人来到是混淆了。其实在旧约不可能是两样的身份是摆在一起，我们见到只有利未人是能够是成为祭司，是侍奉神。我们亦都记得当扫罗他等不及撒母耳来到是献祭，他自己是献上祭，发生了什么事啊？为神所不喜悦，因为他是君王，他不可以献祭，他不是祭司，所以神透过撒母耳跟他说你的国位一定不会长久。有人说不是，大卫亦都有献祭的，大卫亦都是王。我相信就是讲紧撒母耳下的二十四章，因为大卫是数典他的士兵，为神所不喜悦，所以降下瘟疫。而这个先知加德就叫大卫去到耶布斯人的和场，这个耶布斯人就是阿鲁拿，来到是献祭。所以大卫不是自己献祭，是这个先知叫他来到献祭。亦都有很多人说诗篇一百十篇大卫叫自己做祭司，其实我相信诗篇一百十篇所讲的是耶稣基督的预象。 如果你睇清楚啲，係講緊麥基洗德嘅等次，亦都係講緊耶穌基督。嗱，言歸正傳，我哋基督徒就係有雙重嘅身份，有祭司嘅身份，有君王嘅身份。所以我哋要喺神嘅面前、寶座嘅面前嚟到侍奉神，呢個係祭司嘅身份。咁你話我哋君王嘅身份呢？你睇埋啟示錄嘅4:1講乜嘢？那24位長老俯伏在坐寶座嘅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遠遠嘅，又把他們嘅冠冕放在寶座前。將我哋嘅乜嘢放在寶座前啊？我哋嘅冠冕，乜嘢人先至有冠冕㗎？係王，所以我哋係有王嘅身份。所以嗰兩樣工作我哋要做，除咗敬拜，第一就係我哋要喺神嘅寶座面前嚟到侍奉，呢個係祭司嘅身份，同昔日24班次嘅祭司係一樣嘅原理。我哋亦都有君王嘅身份，所以我哋會同耶穌基督一齊嚟到統治，一齊嚟到掌權。嗱，我哋一齊先嚟睇睇我哋祭司嘅身份，我哋喺天上侍奉嘅生活。好清楚經文話俾我哋聽，啟示錄嘅7:15，他們在寶座前晝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啟示錄嘅22:3亦都話，以後再沒有咒座，在城裏有神和羔羊嘅寶座，他嘅仆人都要侍奉他。嗱，我哋將會日夜喺寶座嘅面前永永遠遠咁侍奉神。嗱，侍奉呢個字原文嘅希臘文嘅意思係獻祭，所以話我哋係有祭司嘅身份，我哋侍奉神。原來侍奉呢個字係同祭司嘅身份有關，係獻祭。嗱，當然我哋將來喺天堂唔會話走去燒隻牛、燒隻羊俾神，因為最終嘅獻祭係耶穌基督自己。但我哋諗起羅馬書嘅12章，話我哋要將自己當作活祭，是神所喜悅的，是理所當然的。我相信呢個就係獻祭嘅意思。嗱，有人話大件事啦，將來去到天堂又要敬拜神，又要侍奉神，真係悶死人啦。嗱，如果我哋係咁諗嘅時候，就係因為我哋係有罪性。因為我哋有罪性，有第二啲嘢係我哋想做，覺得敬拜神、覺得侍奉神係好悶親人。嗱，其實呢個同我喺香港好相似。你估我喺香港認為乜嘢係最悶嘅呢？讀書，讀書係最悶，悶死我。因為有好多其他嘅嘢我想做，踢波啦、睇電視啦、玩玩具啦。你叫我讀書啊，真係悶死我。讀書啊，係為咗我爸爸讀㗎咋，攞咗好差嘅成績，爸爸散完一餐，鬧完我都唔知幾開心，又去玩過。嚟咗美國先發覺，咦，讀書原來唔係咁差喎，讀書原來讀得成㗎喎，讀得成原來有成就感㗎喎。去嚟到美國就好鍾意讀書。嗱，嗰陣時呢就考試我可以通宵達旦咁嚟到讀書，反而係我爸爸起身去廁所，見到我眼燈仲著咗，走嚟話：喂，你搞乜嘢呀？咁夜你仲唔瞓呀？快啲瞓呀，你身體緊要。嗰陣時係爸爸叫我唔好讀，但係我唔肯呀，我自己要讀。點解呀？有成就感，一啲都唔覺得悶。嗱，將來去到天堂，我哋都係一樣。我哋敬拜神、侍奉神係好有成就感，我哋絕對係唔會覺得悶。嗰陣時會冇咗罪性，會得係好願意嚟到侍奉神。嗱，嗰陣時亦都冇好多嘅嘢嚟到吸引我哋、引誘我哋。而家你話叫我哋走去侍奉神，可能突然間電話響啊，有第二樣嘢要做。將來去到天堂唔會啦，我哋會係用心靈誠實、真係專一咁嚟到係侍奉神。嗱，另外有一樣。就算你真係好鍾意侍奉神，但係你嘅體力有限，侍奉到咁上下你就攰到不得了。將來去到天堂呢，你唔會攰，你會冇咗罪性，冇咗第啲嘢嚟到引誘你， 你亦都唔会再攰，你能够一心一意永远咁样嚟到侍奉神，你会好享受，你会急不及待咁样嚟到系敬拜侍奉佢。嗱，正如启示录嘅7:15话，我哋要日日夜夜会永永远远咁嚟到侍奉神，我哋会一啲都唔会觉得闷，我哋会好开心。嗱，讲完咗侍奉神，我哋不妨讲系需要更加多啲解释嘅一个工作，就系会同耶稣基督一齐嚟到统治，因为我哋系有君王嘅身份。嗱，喺到天堂，我哋系会有无限嘅机会嚟到系荣耀神，我哋有好多嘅事工，有好多嘅任务系等紧我哋。嗱，保罗亦都话俾我哋听，喺哥林多前书嘅2:9，话神喺天堂为我哋所预备嘅，系我哋见都未见过，听都未听过，连谂都未谂到嘅。而彼得亦都喺彼得前书嘅1:3-4，话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嘅父神，他曾照自己嘅大怜悯，藉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嘅盼望，可以得着不朽坏、不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嘅基业。嗱，我哋有基业，嗱，呢个基业系唔能够朽坏、唔能够玷污、唔能够衰残。究竟这个基业是什么呢？有很多人说、这个基业就是能够上天堂咯。又有人说这个基业就是我们平时在世上的时候积财在天，在天上的财宝咯。但是有一节的经文可能是提醒我们这些是什么的基业。罗马书的8:17说，我们既是神的儿女，就是神的后嗣，就能够承受神给我们的基业。但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要跟耶稣基督同作后嗣，意思就是说我们所领受的基业是跟耶稣基督一起领受。这个就给我们见到这个基业是什么。你想想，若果这个基业是能够上天堂，耶稣基督使不使领受了这个基业然后上天堂？不需要，耶稣基督是从天堂来到人间的嘛。你说这些是我们积财在天的宝贝，耶稣基督使不使领受了基业才得到这些宝藏？当然不需要啦，一切在天上的都是属于耶稣基督。那究竟这些基业是什么？这些基业就是继承这个世界，能够统治这个世界。现在神是将这个世界是被撒旦来到控制，但是有一日耶稣基督会继承这个世界，会真真正正统治这个世界。我亦都讲过，在诗篇的第二篇的诗篇是三位一体的神彼此在树谈话讲说话，而在树2:8是父和子来到讲说话。三位一体的两位父和子来到讲说话，父说我要将列国赐给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父是要将这个世界赐给耶稣基督，要耶稣基督来到管理这个基业，来到管理列国。这个也都是在树这个启示录的5那个概念是很相似。在住启示录的5，使徒约翰是在天堂见到天堂的情形，见到神坐在宝座上，他的右手是拿住有七印的书。这个七印的书一打开，审判就会来到世界。亦即是说，哪个能够打开这部七印的书，就是能够承继了统治这个世界的权。他是有权来到审判这个世界，他是有权来到统治这个世界。亦都有好多嘅神學家話，呢一部七印嘅書就係好似一個地契一樣，好似呢個世界嘅地契，邊個能夠係打開佢，邊個就能夠攞到呢個地契嚟到管理呢個世界。嗱，約翰見到喺天上冇人能夠打開，最後只有猶大支派中嘅獅子大衛嘅根能夠打開，係邊位啊？ 耶稣基督，他以德性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启示录的五章五节，耶稣基督有一日会承继世界的承继权，以致他是能够审判统治这个世界。其实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都很清楚告诉我们，弥赛亚或者是耶稣基督将会继承这个世界，会成为他的产业，成为他的基业，然后他是会统治会管理列国。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我跟大家讲但以理书的时候，讲到但以理书的第二章，说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人像是代表世上的列国，然后有一块石头是不假人手作出来的石头，从山上是滚落来，然后将这个人像是打碎了，然后这个石头就变成一座大山，是充满了天下。但以理书的二章三十五节是讲给我们听，但是在这四十四节但以理自己是有解释给我们听，弥赛亚或者我们新约我们叫他做耶稣基督，是要统治这个世界，将来是会成为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国度。这一块石头很明显就是指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时时都是用石头来到是比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根基，是磐石，他亦都是防角石，所以很明显。另外有一样就是，若果我们留意的话，有很多犹太人在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们都希望耶稣基督会带领他们战胜罗马帝国，脱离罗马帝国。这一班犹太人不是笨的，这班犹太人是很熟悉旧约的教导，他们知道圣经的教导就是有一天弥赛亚或者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就会来到世上带领他们得胜。但是很可惜，他们的时间观念是搞错了，耶稣基督带领他们得胜不是他第一次的来临，是他第二次的来临。我们是有君王的地位，所以我们亦都会是承受这个基业，我们会同耶稣基督一起来到是管理这个世界。在罗马书的四章十三节讲得很清楚，神应许阿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这里告诉我们听阿伯拉罕的后裔，那你说跟我们无关吗？你记不记得加拉太书的三章讲什么？所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是阿伯拉罕的子孙，这里所讲的正是我们。启示录的五章十节亦都话，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如果我们留意的话，这节经文又俾我们见到我们基督徒双重的身份。我们是作祭司归与神，我们是有祭司的身份，我们亦都会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有君王的身份。其实刚才我讲在彼得前书一章四节说我们会承受基业，基业这个字原文的希腊文是 kleronomia 这个字，意思是什么？就是会承继基业，好像一个长子承继他爸爸给他的基业一样。但是这个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我们所能够明白。很多时候我们现在一个家庭可能有家庭的事业，好希望个大仔能够是掌管家庭的事业，承继这个家庭的事业。但是个仔读完了医生，读完了律师，他根本就没有心来到承继父业。这些是我们所司空见惯。但是犹太人的观点就完全不同。他不单只是要承继这个的产业，是爸爸授权给个仔去管理。做个仔的话一定是要去管理爸爸的事业，这个是犹太人的观点。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我们都会说，哎呀，将来去天堂管理我不喜欢啊，我没有管理的才能，我不喜欢管理。如果你是这样想的时候，你真是不认 神是你的天父，因为神是要将这个基业赐给你，要你来管理。这个有点像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同门徒来到洗脚，彼得说，哎呀主啊，你万万不可以是同我洗脚。耶稣基督怎么说？你不给我洗脚，你就同我无缘。如果我们说我们不愿意去管理神给我们的产业基业，亦都是说我们根本是不想认神做我们的天父。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将来去到天堂，你一定会很喜欢管理。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罪性，我们没有很多的引诱来引诱我们离开去做其他事，是吧？我们亦都不会累，所以我们将来在天堂一定会很有兴趣来到管理。耶稣基督自己亦都给了我们一个比喻，就是在路加福音的十九章第十七节，记不记得啊？个主人离开了，将自己的产业是给个仆人，啲仆人来到管理。回咗嚟之后，佢话同第一个仆人话：，哎呀，你是良善的仆人吗？你在最少的事上忠心，你赚了十锭的银子，我要给十座城给你管理。跟住亦都同第二个仆人话：，你亦都赚了五锭的银子，我亦都给你五座城来到管理。嗱，我哋能够见到，我们在地上有几忠心，我们将来在天堂所管理的就有几多。你越是忠心，你越是管理得多，你越是不忠心，你越是管理得少。但是相信有很多弟兄姊妹说，唉，少一点管理就更好，我去到天堂我去休息的，做这么多事来做什么呢？是吧？比我少一点管我更开心啊。你不会的，你去到天堂，你冇咗罪性，你会好渴望去侍奉神，你会好希望有多啲嘢嚟到俾你管。但係好可惜，去到天堂已经係太迟啦。你会管几多嘢，係喺你喺地上嘅时候嚟到作决定，唔係你去到天上。你去到天上已经太迟啦，你想管都冇得管。所以呢样好值得我哋係警惕。有好多人认为去到天堂，神就会同佢哋话：，哎呀，你真係忠心良善嘅仆人，你将来永远咁样休息啦，你永远咁安息喺天堂。有好多人就係希望神会咁同佢讲说话。但係神唔会咁样同你讲说话。马太福音嘅25章23节係就係忠心良善嘅仆人啦。神话你係忠心良善嘅仆人啦。跟住话你在不多嘅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给你管，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不是说叫你永远安息。神说你越是忠心，我越给多些东西你管。这个是什么？进入你主人的快乐。原来去到天堂管理是快乐的事来。我们现在认为是很辛苦，但是将来如果你没嘢管嗰阵时，咁你就真係好辛苦。有好多嘢管先至係快乐，超过你喺地上一切你所能够得到嘅快乐。有好多人喺地上好憎恨佢哋嘅工作。我可以话我唔憎恨我以前我做工程师嘅工作，我好 enjoy 我份工，我好鍾意。但係嗰阵时我一至五就係做工程师，礼拜日就去唔同嘅教会嚟到讲道。嗰阵时我时时同神嚟到祷告，我话神啊，你俾我一份我梦寐以求嘅工作，就系每个礼拜能够讲道，但系冇其他嘅事，好似我工程嘅工作嚟到系阻住我嚟到系侍奉你。嗱，呢一份就真真正正系我梦寐以求嘅工作。嗱，神真系应承咗我。我而家翻到嚟 CCAC， 真系我梦寐以求嘅一份工作。将来去到天堂，每个人嘅管理就系佢梦寐以求嘅工作。但系你有几多嘢管呢？这个就系一个问题。嗱，有好多人而家喺地上做管家，做得好辛苦啊，因为我哋时时会做错嘢。就算你唔做错嘢，你都会觉得自己做得唔够好。好似你唔好睇咩，周校长教主日学个个都话佢教得好。你问下佢自己，我相信佢自己都话，哎呀，我做得美中不足。 係咪？有好多帶查經班嘅弟兄姊妹，哎呀，都覺得自己做得唔夠好。我就好唔鍾意我自己講嗰啲道，我時時都覺得呢係非常之美中不足。但係將來我哋喺天堂做嘅嘢唔會咁樣，每個人都會係盡力做到自己係最好，仲盡力係好完美咁去做。而家喺地上做管家係好辛苦，好大嘅壓力，甚至好多人 burn out 曬。將來喺天堂你做到好開心，冇壓力，永遠唔會 burn out。 你希望神俾你多啲嘅責任，但係我亦都要再重複一次，去到天堂已經係太遲。你有幾多嘢管係喺你地上嚟到係作出決定。不妨我哋用以下嘅時間嚟解答一啲係同埋我哋將來喺天堂管理有關嘅問題。有好多人話，點解我哋要喺世上嚟到侍奉神啫？係嘛？其實我亦都講過，我哋喺地上嘅敬拜係反映出我哋將來喺天上嘅敬拜，喺昔日聖殿會幕中嘅陳設係反映出天堂敬拜嘅陳設。我哋喺樹地上嘅侍奉，亦都同天上嘅侍奉有關。我哋天上嘅侍奉係反映出我哋地上嘅侍奉。你越係忠心嘅話，你將來喺到天堂，你越有多嘢管；你越係唔忠心，你將來喺天堂，你越係冇嘢管。呢一個就係我哋見到，無論係侍奉，無論係敬拜，地上嘅都係同天上嘅有關。 有人會問，點解神唔等到我哋去到天上，睇下我哋做得好定唔好，先至決定俾我哋幾多嘢嚟管？點解要係根據我哋地上係咪一個忠心嘅牧人嚟到係決定？呢個係好簡單，因為將來去到天上，每個人做出嚟嘅嘢都係會盡心盡意嚟到做，因為我哋已經係變成咗完美嘅人，所以仲點能夠係決定邊個做得好，邊個做得唔好？所以係根據我哋喺地上究竟係咪一個忠心良善嘅仆人，以至係決定我哋將來喺天上會管幾多嘢。 咁係咪每個人去到天堂管理都係一樣啊？我相信我已經答咗呢個問題，唔會嘅。睇下你地上幾忠心，就在乎你天上係會有乜嘢嘢嚟到係管理。仲有第三點，就係話我哋係咪每一個人去到天上都有嘢管理？喺度以弗所書嘅六章八節話，因為曉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論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嘅賞賜。每一個人喺天堂都有嘢管理，爭在係多定係少嘅啫。第四個問題，我哋會管理乜嘢？好明顯係會管理地、管理城，但係會唔會管理動物啊？好似亞當夏娃最初神咪叫佢哋管理動物嘅？我哋要答呢個問題，首先我哋要知道天堂有冇動物。呢一個我要賣一個關子，下一次先至回答呢個問題。我哋第五點就係話，將來天堂太平盛世噃，你管乜嘢啊？你話粒粒亂就要你嚟管啫，太平盛世叫你管乜嘢啊？你唔好唔記得喎，創世紀一章二十八節，神同亞當夏娃話，經文話神就賜福給他們，就係亞當夏娃，又對他們說，治理這地也要管理各樣嘅活物。我哋見到當時是在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人类是去到第三章才堕落，才犯罪，神已经叫亚当夏娃是管理这地和所有的动物，所以都是一样，我们将来去到天堂是太平盛世，仍然有东西管。而下一次我会告诉你，我想我知道为什么要我们管这么多地方，下一次我就会回答。第六点就是有很多的神學家說，管理作王，這些是千禧年國度的，才有嘢管嘛，將來去到天堂哪有嘢管啫。但你不要忘記今天的經文，啟示錄的22章第五節說，他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他們是誰啊？我們基督徒咯，是吧？ 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的二十二章是讲新天新地啦。千禧年的国度是启示录的二十章。讲完了千禧年国度去到新天新地，仍然要作王永永远远地管理。亦都有好多好多嘅经文，无论系旧约新约，都话我哋会系同耶稣基督一齐掌权，直到永远。啊，旧约好似约书亚记嘅十四章九节，撒母耳下嘅七章十六，有好多嘅先知书，以赛亚书嘅三十四章十七，六十章二十一节，耶利米书嘅十七章二十五节，仲有但以理书嘅七章十八。啊，请我听我读但以理书嘅七章十八。然而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是至高者的圣民，我们要得国，我们要享受直到永永远远。不单止是千禧年国度，新约都有路加福音的一章三十三节，还有今天的经文启示录的二十二章五节。第七个问题，我们在天堂管理有没有助手的？我相信有。哥林多前书的六章三节说我们会审判天使。审判这个字在这个原文的文法不是说一次的审判，而是继续。圣经没有说我们怎样审判天使，我相信我们是会管理，会打发天使来到帮我们做事。这个真是不可思议，有天使能够在天堂来到侍奉我们，仲俾我哋嚟到差遣，真係感謝神。仲有第八個問題，就係、是、咦，你話將來天堂每個基督徒都會管理，有啲嘢管理五座城，有啲嘢管理十座城，邊有咁多地方俾你管理呀、你話唔好唔記得喎，我講而家我哋係有三層天，二層天係呢個宇宙，係咪宇宙有幾大呀？我講第一堂嗰陣時候，我講過宇宙有幾大，話呢個天堂喺到底在哪裏，好大好大㗎，三層天分分鐘仲大過二層天。將來係再冇分天堂同埋人間，所有一切都係喺到耶穌基督嘅統治之下。你話有幾大，絕對係有咁多地方，所以我哋唔需要擔心。讲完了敬拜，讲完了侍奉，讲完了统治，我们要讲安息的生活。喂，有人说袁牧师，你还好意思讲的？你刚刚先讲完又要敬拜又要侍奉又要统治，这些是安息的生活吗？这些是很劳动的工作，不是安息来的这些。但是真的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就希望去到天堂，就是永远的过住退休生活，永远的安息，能够去参加天堂的旅行团，能够去参加天堂的游轮，天堂 cruise， 又能够去参加天堂的购物中心，就过住这些日子，叫他去敬拜侍奉和统治，哇，辛苦了。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去到天堂你没有罪性，你不会这样想。有人说，我记得有一节经文啊，你唔好虾我，唔识圣经。启示录嘅十四章十三节经文话：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熄了自己嘅劳苦，作工嘅果效也随着他们。呢节经文仲唔系话我哋会永远嘅安息，熄了劳苦啊？但我们要知道其实经文是讲什么，所谓释劳苦，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因为罪进入了这个世界，以致创世纪的三章十八节告诉我们，有这个世界是有诅咒，以致是有荆棘，是有疾藜，人做事是要做到汗流满面才有得吃，这个才是辛苦。我们会从这些的东西来到是安息，我们将来的工作不会再是徒劳无功，我们将来的工作不会再有这些额外的辛劳。这个就是释劳苦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亦都有人可能会说，咦， 另外仲有好多经文㗎喎，好似希伯来书嘅三章十一节，话有好多人唔能够进入神嘅安息。三章十八节话，因为佢哋系唔顺从嘅人。顺从嘅人呢，四章三节话，相信嘅人可以进入安息。四章十节仲讲得好清楚，点样进入安息？话系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揭了自己嘅功，正如神揭了他的功一样。哇！呢节经文仲唔系话俾我哋听，我哋将来系永远安息，就系好似神创造咗宇宙世界，六日创造，第七日佢点啊？安息，就系好似咁样啊！但系你知唔知道，神虽然系六日创造，第七日佢系安息，所谓嘅安息系佢停止咗佢嘅创造，但系佢冇停止工作。佢仍然工作，你话有冇搞错啊？圣经边度讲噶？系耶稣基督自己讲噶。嗱，你记唔记得耶稣基督喺安息日去医治犹太人好唔开心嚟到攻击佢？圣经点讲啊？约翰福音嘅五章十六至到十七节，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作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耶稣基督自己解释，是啊，神第七日是从他的创造停止了，安息了，但是他没有停止工作，他继续工作直到如今。耶稣基督说，我都是一样。所以我们见到安息什么意思啊？不是说完全什么都不做，完全乜嘢都唔做，你就真係闷死你啦。安息嘅意思就係话， 将来喺新天新地再冇诅咒，所以 我哋嘅工作唔会係徒劳无功，唔需要话你去种嘢，你都未种啫，已经要掹野草咁辛苦。喺呢一方面我哋係熄咗劳苦，但係我哋仍然係需要工作。安息亦都係话，有时耶稣基督会亲自嘅侍候我哋。这个是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路加福音的十二章三十七节，告诉我们听，在天堂耶稣基督自己还会束上腰带进前来侍候我们的仆人。真的很感谢神，真的非常令人感动。耶稣基督不单止救我们脱离审判，脱离地狱，将我们是带上天堂，能够永远与他同在，他还怎样啊？在天堂有时会来亲自地侍候我们，真的很感谢神。如果是这样，安息的生活是什么啊？肯定不是什么都不做。我们见到父都是继续的工作，安息就是从世上因为罪而令到我们很多时徒劳无功，很多时做事很辛苦很累，是从那方面来到是释劳苦。而安息亦都是有时候耶稣基督会亲自这样来到是侍候我们。好感谢神。在树这个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看看，真的其实我们在天堂有很多事不用做，我们不需要再禁食，禁食是因为哀恸而禁食，去到天堂你会冇哀恸。我哋亦都唔需要再传福音，天堂个个都已经系相信㗎喇，係咪仲传咩福音啫。去到天堂我哋都唔需要警醒啦，因为个个都已经到达咗天堂，你仲警醒乜嘢呢？亦都唔需要认罪悔改喎，个个都圣洁啦，仲需唔需要认罪悔改？亦都唔需要祷告喎，而家祷告因为神喺天上，我哋喺地上，将来面对面见到神，直接同神讲说话啦，唔通你仲另一个面喺度祷告咩？你唔会咁做，係咪？将来去到天堂亦都冇讲道，我都唔知我会做啲乜嘢，但相信神一定会有佢嘅旨意，可能都仲有机会俾我嚟到係锻炼。亦都唔需要读经。呢一点我要讲得好清楚，唔係话我哋唔再需要圣经。因为耶稣基督话，神的话语是永远不会被废除。只不过我们不需要圣经来提醒我们，要提醒我们要怎样做， 因为我哋去到天堂，我哋都系圣洁嘅人，我哋唔会犯罪。但系我相信，如果你中意嘅话，你仍然可以系读圣经。嗱，我哋都讲过，耶稣基督系会亲自咁牧养我哋。去到天堂唔会再有哭泣，唔会再有痛苦，唔会再系紧张嘅生活，一切系充满喜乐，充满晒系智慧，充满太平，充满爱，亦都系一个有完美喜乐嘅地方。点解我叫佢做完美嘅喜乐啊？而家你可能系有喜乐，但系你嘅喜乐系好短暂，好快就有忧虑、伤心、头痛嘅事嚟到你嘅身上。中国人真系讲得好，话人生不如意嘅十之八九，能与人言嘅无二三。嗱，好有智慧。我哋喺地上真系唔能够得到系真正完美嘅喜乐，但系耶稣基督话：你们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嘅快乐。我哋去到天堂，有机会敬拜神，敬拜嘅嗰个情景，我哋见到非常之嘅隆重。非常之的令人向往，我们能够侍奉神，能够同耶稣基督一起来到掌权，我们还能够有安息的时候，有时耶稣基督还会亲自的侍候我们。正是这几点已经令我们向往将来天堂的生活。但是我下一次会讲埋，除了这些以外，我们会做些什么事，包括在天堂有没有动物。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天堂的盼望，感谢你给我们见到天堂多姿多彩的生活，感谢你我们能够去到天堂，能够是用心灵诚实地来到敬拜你，能够是侍奉你，还同你能够是一起掌王权来到是管理这个世界，我们还是有安息的时候。愿意我们你都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在地上有几忠心，我们在天上你就会给我们有几多的责任来到是侍奉你，来到管理这个世界。愿意你都能够不断这样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地上仰望天上的事，而不是地上的事，能够是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得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